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呀，广美还留在我身边，我无比高兴，所以我给你找个帅哥，帅老。 我是帅哥。 真的挺帅的。 郑渊不能叫他老师，他就让他儿子也管他叫郑渊洁，对吧？透着自个儿年轻嘛。 那你就叫我孟老师吧。 孟老师，孟老师，窦老师。做客锵锵三人行是一种享受。 为什么呢？ 每做一次，我每做客一次锵锵三人行就减一岁，我觉得。 哦，原来是这儿来的。 我刚才还在问他说，请您请教一下您年龄吗？这一点都不像。 像你 可以说他，他跟我说他儿子 八十几吗？ 他跟我说他儿子24岁了。 那个保健的一个绝招就是每天哭一个小时， 哎， 把毒素排出去。 你能哭吗？你是写儿子写童话的。哎，他说这个哭啊还真是，我跟你讲，我生活里啊有很多像他这样的朋友，其实呢我说与其说是朋友，我心里啊把他当老师，就很多亦师亦友这种关系，哎，挺好的。因为啊你要真的是说人家是老师，大家这个聊天啊不放松， 距离就比较远了。 对，也平等的朋友，但实际上啊人家的阅历和知识足够做你老师。你像最近为什么他说这哭我很有感触啊，我就有一个老哥那天就给我发这个怪论哈，他说种族的问题，说为什么他觉得中国人就是世界上最爱哭的一民族，就说哎呦好家伙，官也哭，民也哭，什么地方都哭，拿了奖也哭，没拿奖也哭，就是整个就是泪流成河，还说你看孟姜女哭倒长城这样的神话传说世界上他还没见到别的，只有中国。就是你皱什么眉头啊？ 那我你说中国人老爱哭，我觉得，我昨天还特别打电话给我的未婚夫，问了他这个事。我问他说，为什么你们意大利人每次那种世界杯啊、足球赛啊、什么什么东西，你们输了球，你怎么都不哭的呀？ 未婚夫是意大利人啊。 是呀、 啊。哎呦，好家伙，才知道，我曾经跟未婚夫一块从直升飞机上掉到海里去，你知道吗？这就是找意大利人的下场。 后来他说的很简单，他说拜托你们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跟中国人一样，对于就是有那么浓厚的民族情结，对于国家的意识这么样的强烈。 有时候中国人对意大利的民族情结比中国人自己还厉害呢。 您是说他们那些时尚品牌的那些情结？ 不是，没有， 我没说。 你说意大利美女是 吧？不是，美女，意大利美女好喜欢。 这位同学，你在帮他解释什么？ 我好喜欢意大利美女。 一个圆的东西。 这事不说了，你看广美傻了。 什么东西啊？ 他装傻。 你讲种族。我就跟你讲，我这老哥真的做过研究，他就发现呢，就是当时比如说是这个北约就是在那个南斯拉夫嘛，反正把塞族给打成那样，他说他在这个所有的电视镜头上接受采访的那些塞族老百姓，他说他没见过一个人流眼泪，甚至有一回说当时他们一大桥给炸了，他旁边人还篝火晚会还欢腾跳舞。他又说啊，甚至比如说车臣，就据他说，我不知道啊，他当年我们看过的那个夏伯阳，他恰巴耶夫就是车臣人，他说这为什么就是恐怖袭击搞这个，就是前赴后继，你看他不哭，他这个强悍你知道吗？就是、 那不是，那我们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抗日战争的时候，看什么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你也没见着空的哭的。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咱好像十多年前电视上也很少见到哭，生活中也很少见到哭。我觉得有钱了才会哭，好像 没钱，有钱 他压力现在压力大。 你像你说的什么这个爱国呀这个的，我倒觉得他这个运动员有时候领奖，他为什么哭啊？他觉得他自个儿不容易。 是很不容易啊！ 对，你看这教练打的那么一个打死过去，就 那我倒觉得不是，我觉得那个我当过几个那个 PK 类的，那个像那个武林大会的这样的，武林大会我没当过什么，加油好男儿，哎，当过几个评委，就 PK 节目的，我发现那个被淘汰的不太哭，他是那种干笑了下去，就是那种苦笑了，就是那种自己安慰自己，但是赢的都哭，什么意思啊？ 你这。 赢的都哭， 他就说这个，你知道最近人家好多人还有反应，就你要参加的那个跳舞的那个啊，武林高手的啊，好多明星啊， 说这个 PK 不上啊就哭。我那天看见一个那个博客呀、啊、写的还倍儿尖刻，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看得很纳闷，你们哭什么？你们来不就是做个综艺节目吗？不就是发个通告吗？那你还哭是当真了吗？啊，后来这个观众就分析说，这个明星啊他好胜，就是说他在这种场合其实他没把自个儿当成一个出个丑耍一把，他很当真，很当真的比不过那就很失落。遮丑啊，用什么遮丑呢？他这观众说这就是用眼泪遮丑，我就换取大家的同情，就还落一形象好啊。 液体遮羞布。 哎哎， 这样子讲吧，就是说你一辈子没试过被人 PK 的感觉吧？ 我拒绝这种场合。 是、我想大部分的艺人 没有三角恋过，从来没有 啊。 三角恋也是 PK， 这事跟三角恋有什么关系？ 就是俩男的，比如咱俩追他，咱俩就是 PK 啊、 是吧？ 但是 这样的事也没有， 一般都是斜刺里杀出一程咬金将我女友抢走，都是这种记忆。 那你是被人 PK 的吗？ 对吧，曾经被 PK 掉是吗？ 嗯， 对。那就是说你通常就是一般很多艺人都是头上顶着光环的，你这么样子在电视机前面被人 PK， 而且有的时候那个下场真的，而且那个评委他们讲的那些话真的是真的是都是往刻薄里面走。 嗯， 所以你没有办法预期到。 怎么刻薄？ 怎么刻薄法？那天好像批评了一位那个人高马大的一位男歌手， 嗯， 就说你跳什么舞啊？你这一对一双脚像两只大铲子一样在舞台上铲来铲去，铲来铲去。他们通常是被他们的 fans 捧在手里的，然后忽然被一个这个评委这么样的批评，其实真的心里会很不好受的。 人郑老兄解读就不一样， 嗯， 你觉着呢？ 那个。我这个当评委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就不会像你说的那个评委那么刻薄。比如我当了一个叫英雄会的评委， 嗯， 咱们这个莫慧兰、 啊， 然后他去唱完歌， 兰兰， 兰兰唱歌呢，基本上他唱完歌，我的感觉就是听到我自己唱歌了。哎，我唱歌唱得好啊，你别这么想， 你快唱一 个，我快出碟了。然后那个，我有一次去唱歌， 嗯， 就参加一个节目，然后。叫我是冠军是吧，然后录那个主题歌，那主题歌是谁写的呢？叫水母年华是吗？ 水木年华、哦、 水木年华，对不起对不起，水木年华。 我所想回到家乡再回，哎呦，我这给他做广告的、 啊啊、他们给这个歌给这个节目谱的这个主题歌， 嗯， 然后那个就把我们这几个人就拉到一个从来没进过录音棚，我就被拉进去了。拉进去有点就事先什么都不给啊，进去以后就给一个打印的那 A4 纸的那个歌词，还没有那个五线谱，但五线谱我也看不懂是吧，然后那个每个人看一遍就进去录音。第一个是一歌星叫王子明，就是一个小男生，叫情歌王子好像、 嗯、 还有李学庆是一个模特认识是吧，还有一个叫黄家诺， 是 香港的，还有我们四个人进去了。人王子明进去有一遍就过了， 嗯， 李学庆是大概是三遍，黄家诺是四遍、嗯、我就紧张了，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吧，我就问王子明，我说小伙子，你现在就给你一句话的机会告诉我，就让我赶进去了就行，唱歌的秘诀诀窍传授给我。我说我这岁数当你爸都够了， 先占一道便宜、 啊、他就告诉我了，他就一句话，他说就是不要脸就行， 嗯， 敢抡。 没错， 我就进去了，一遍就过了。然后出来以后，那录音师跟老板说辞职，说耳膜被彻底摧毁了，就唱到这个水平。我给莫慧兰当评委，我就等于听到自己唱歌了。但是我不会说你那个两个脚像大铲子，那个没不绅士啊，你说是吧？ 嗯， 就我是这么说的那话，我说咱们兰兰啊，这个歌唱的好不好？ 还在其次， 五音全不全都不重要。 嗯， 我说重要的是啊，他让全世界的人听过咱们的国歌。哎，他都当冠军的时候不就升国旗了吗？ 嗯， 我说那才是最好听的歌。他这么好听的歌，莫慧兰不是用声带唱的。我拽了一句啊，你们别、啊、做好准备啊。 好， 这话不像我说的， 嗯， 这而是用青春和汗水唱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算了呀。 然后。哎，有这么一个是吧？当时我还想啊，他们就是说，干嘛就是赢了就要哭呢？ 我就说，你觉得他上面这个哭是真心的，还是表演的？ 我 你说是表演。 因为是表演、 因为我参加那个还是我是冠军，我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他是三天淘汰一对，一共十二对嘛，然后那个淘汰了以后，那个主持人是就是叫程贤是吧，他就说周元杰，我那搭档叫欧阳慧玲，说你们俩被淘汰了，然后我这个搭档是个女士啊，因为是湖北沙市的一个个体户，因为我当时去选他，我跟一个叫谢雨欣的人到长沙选去选那个民间选手当搭档，因为我选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必须是生过孩子的，我觉得生过孩子的一个妇女她受过苦，但是最后我没弄清楚，当时一认识以后才知道跟我一样是剖腹产，没要过苦，但是她当时就哭，被淘汰以后，后来我就说，我说欧阳啊，摄像机已经关了，你可以不哭了，人家就不哭了。还有那前十一个选手在那等着我们被淘汰是吧？我们最后爬上南京的一个叫阅江楼，他们就挨个抱着我哭。后来我当时就说，我说你们要是在摄像机关了以后还抱着我哭，你们就是我一辈子的朋友，没有一个人关了以后还抱着我哭。 所以啊，就说到这方面，我对于这个艺人的这个哭啊，最近很有感触。咱们广告之后还可以聊一件事儿，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说那个豪宅里种大麻的，最后一查出来跟好几个艺人有关系，你知道，就是说这几个艺人进局子里这个验尿验头发，验的时候信誓旦旦，就是说我被冤枉了，我是清白的，我从来没抽过大麻。但是呢，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你知道吗？俩已经怂，哎，不能叫人怂，俩就出来，该你知道这事吧？ 弃暗投明。 哎呦，我就眼睁睁看着哭啊！俩大老爷们儿就说，我这两天我受到这个良心的谴责，我那确实是抽了。 那是不是犯瘾了？就是也哭。 不是说哭，你知道就是这个犯罪感到什么程度？说我回到家里去，我看见我的孩子，我都不敢碰他，我就觉得爸爸有罪，连碰孩子都不敢碰。 因为屈中恒就是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屈中恒呢，他在台湾呢就是一直一个就是好男人，他是那种以前给人家就那种唯唯诺诺，他演戏的角色也都是那种唯唯诺诺，然后就是属于甘草型的那种丑角，然后后来呢因为这个国光帮忙这个节目忽然一下子翻红了，所以呢就是说他的给人的印象一直都非常非常好。然后另外一个道歉的妥中康，他就是属于那种硬汉的型的，然后他在那个台湾还开了好几个夜店，属于就是夜店非常非常红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两个人比较好笑的是说，他们两个人就两天之后就出来说，我要向社会大众，我对于社会大众做了非常非常负面的一个教育，尤其妥中康说，我自己还做一个儿童节目，我觉得我真的是树立了非常不好的榜样，所以呢，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要坦诚，我曾经在泰国跟菲律宾吸过大麻，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说他到底跟这个台湾的这个水耕大麻案到底有没有关系。但是最有趣的事情是，后来警方呢，就是说其实这个过程还在调查当中，警方宣布了说 OK， 我们现在查出其中有三个人的血液里面是有大麻的阳性反应，但是很奇怪，这两个出来跟社会大众道歉的人，他们的这个血液呢呈现的是阴性的反应，反正就是他们两个血里面是没有大麻反应的。 到了歉，反倒验出来他没事儿，没道歉那几个全给查。我告诉你，我当时以我的这个破案思路哈，还有一种可能，当然人家可能是真心的忏悔啊，但还有一种可能，有可能被误导。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盛行一个传说，就说这个抽大麻在尿里边验的话，大概两三天就没有了，就是说验不出来。但是一直有一种传说，头发就是你吸过毒，头发终生都会残留着这种物质。比如说是像拿破仑，说是拿着头发发现他身中毒嘛。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确实要查头发，这下不灵了。但是呢，那天我看报纸说，实际上头发也有期限，头发里边呢是四个月，头发就验不出来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瞎猜。但是我当时看他们这个哭啊，我有个很奇怪的联想，就是说那个，你知道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禁酒法案，那么在那个时候，酒就是违禁的麻醉品，也可以说就是软性毒品。我就突然想，我说那个时候的艺人呢，那就也哭，怎么就那就挺有意思了，是吧？对不起大家，我对人民有罪。我就去年为了放松，我在泰国我就喝了一回酒，喝呀，我真是忏悔，我都不敢碰我的儿子，爸爸做的太不对了。 你不是我告诉你，我有一个经历啊。说到这个吸毒，其实吸毒现在在大陆这个形势也比较，而且低龄化，所以呢，就是有关部门就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个事儿， 愿不愿意吸毒？ 不是，就是说给这个孩子写一个这个 反毒的 吓唬他们的这些动画片，这个叫做《逃离恐怖岛》，已经完成了，先出了书了，然后我就到这个戒毒所去，去待了一段时间，因为我没还没这个经历，目前是吧？那个他们说第一次吸毒啊，他们说那个你出去这个水不可以喝，就是说厂子的水都不能喝，都是朋友给下的毒。现在高科技了，原来就是得喝好几次才上瘾，现在一次就上瘾。就是说这个矿泉水的这塑料瓶你拧开以后，你去卫生间了是吧？回来再吃饭这个不能碰了。就被你吓下去了。后来我说这个易拉罐是不是很保险没开的，他说不是，这易拉罐啊底下用针管打进去了，用口香糖一粘，所以说喝易拉罐之前先要抠底。 哎呦，郑老兄像是道上的人啊，说的这么熟啊。 这大麻吸了可能还能戒，那海洛因吸了就基本上就 我现在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时代变了哈，其实道德标准在变。你比如说艺人，你这个演艺圈的，我现在看一些回忆，当年就是民国的时候，京剧那个名角的这个大家是吧？那也是万众的偶像。但是你看，说抽鸦片，鸦片战争的时候，应该说就知道抽鸦片是不好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几乎是半公开的一个秘密，都知道这些人，其中很多人抽鸦片，而且呢，根据一些这个老龄人的回忆。就是说似乎他这个抽鸦片和他的这个艺术啊，这个如搓如切如搓如琢如磨，这个之间还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你看现在台湾社会就比较保守了，就是说这个艺人你就必须出来认罪，就是这就不行。我就想啊，一开头我就觉得挺可怜，但是到后来啊，我也能理解了，我就真是犯了。 有没有可能就没这事儿，就是为了提高炒作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他现在是什么样啊？ 没有，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台湾对于所谓的贩毒跟吸毒呢的法律是非常非常严格。我不晓得是可能在你们没有飞，你有飞到台湾去过吗？ 啊，去过一次。 在台湾，你要飞机要降落之前，我不晓得你记不记得，空姐不管你打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他们一定会做一段广播，就是说台湾对于这个毒品的这个法律的限制呢非常的严格，如果有携带毒品的话呢，最高的他的那个判的刑就是死刑。就是说他会一再一再的强调，就是我每一次要回去台湾降落之前都要听到这一段东西。所以就是说不管就是说民间有多么盛行吸毒，还是多少人有没有一人在吸毒，但是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执法呢，对于吸毒这件事情还是 你看你 要求很严格， 你这个规定就比较狭隘，不像我们这个大陆规定的这个范围非常宽。就是我看我们那个过关写的那标语是，凡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什么什么不利的物品一律不准带进来。你看咱们这一网全收了。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哭这个现象啊，我做研究，你看哈，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哭啊，是你比如你站在领奖台上，哭啊是委屈，对吗？你这个99%的时间都是不快乐的，然后那1%的瞬间，夸他得奖了，这一下子觉得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啊！哎，真的，有的时候你说，你觉不觉得咱就说中国人多愁善感的民族，他们有人说。那比如说像外国人他选择一个运动是他自己选的，我们不一定的，我们这一个运动员你可能是你有这特长，甭管你喜不喜欢，你有培养前途啊，从小你就这么练，你练练练那是付出了特别多呀啊。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说中国人呢，为什么我想起这个父亲母亲，咱说父爱母爱我们会流眼泪会哭，就是特别心酸，这个亲情爱情啊都给人一种特别心酸的感受， 而 不到那么快乐。 不是这样，就说有的人是这样的，这里边有半缸的水，那种比较悲观的人，他就会说：“哎呦，我只剩半缸的水了。” 那乐观的说，哎，我还有半缸子水呢。就是说，可能你说的这对，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可能是遇，比如说亲情也好，什么样，比如生出一个孩子来是吧？他不是想他痛快的时候是吧？他是先想怎么一把屎一把尿，他先想那个委屈的地儿，他不想想那个就是那半杯，我还有半杯水啊，可能是这么一种思维。 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你记得我还曾经讲过，像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时候，不是老出车祸吗？就是那种 老出车祸， 是、巴基斯坦老出车祸，因为他们喜欢那种车，就是一辆卡车这么大，但是它上面载的货物可以三倍那么大，没事就翻车。然后它的那种旅游巴士也是，明明可以坐50个人，它上面可能里面装了80人，车顶再装了30个人，所以老翻车。但他翻完车之后呢，你在那个翻车现场从来不哭的，没有人哭，干嘛哭呀？他上天堂去了，你还哭他干嘛呀？ 你知道有一种哭啊是什么？我曾经看过一个就诺贝尔级的一个物理学家，他的写的回忆，就说太太死了，他说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根本没有眼泪，也很奇怪为什么不哭呢？就是很冷静的办着事儿，朋友来吊唁呢，怎么把这些事儿办完。他说在这件事情过去一个月之后，有一次我走在街边的这个橱窗，我看到我太太曾经想买的一件大衣穿在这个模特的这个身上，他说我看着看着突然发现已经泪流满面。这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人呢，是不是遇到特别大的悲伤的时候他麻木了， 而这个眼泪不是从那个泪腺里流出来的，这是从心脏直接流出来的， 是吧？你流过这种眼泪吗？ 好像没有。有，我有一条非常喜欢的那个，就是乌梅杨选去世的时候，我是哭了一场。 呸！为别人为人流泪，您为狗流泪。嗯，当然现在都是狗比人还亲了啊。广美呢？你哭吗？ 委屈的时候就哭。 但是你不该哭，你个儿太大了。 不是我。